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102集。疫病。沈泽川坐在板凳上，闭眸休憩，耳边一直嗡嗡作响。他这会儿头昏脑胀，面上却滴水不漏。半晌，听着有人唤他，沈泽川方才睁眼。他一睁眼，就没有了疲惫的神色。户部办差的官员说：“ 知府大人，草药供应不及，咱们明日怎么办？” 沈泽川拢着肠衣：“ 事关重大，草药必然不会断。太医院的太医该到了，到时候会把筹备草药的消息一并带过来。你叫人继续监督，不要省。” 那官员应了。沈泽川看他神色惶恐，便说：“ 你是户部哪科的官员？”“ 啊，卑职算不得官，不过是个掌管案牍记录的吏胥。”“ 为民办差，大小都一样。” 沈泽川说着伸手，捏着眉心，定了片刻。“ 你叫什么？”“ 卑职名叫梁崔山。”“ 督察草药的事情，明早便由你接手。无论大小，全部详细记录。我猜想，禁军应该已经去调草药了。时间紧张，必然等不及宫里的条子，所以这几日的草药，必须记得清清楚楚。” 他说着，忽然停下来，顿了半晌：“ 你且去休息吧，这几日留意身体，如有不适，立刻禀报。” 梁崔山告退。那帘子一垂下去，沈泽川便摸到自己额头滚烫。葛青青跟着进来，见状一惊，上前小声说：“ 镇抚。” 沈泽川从容地说：“ 薛红轩是什么时候起的疹？”“ 上完药两个时辰之后，从腿上开始往上爬的疹子。”“ 我是先起的疹，再起的热，症状不符合，应该不是疫病，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那药我也得喝。” 沈泽川清醒地说。葛青青稍放下心来，又说：“ 今早幸好没有告假。”“ 皇上染了疫病，哪个太医敢说他是出去鬼混染上的，只能找借口来搪塞，说成不慎传染。但是能把病传给皇帝的人又是谁？不是贴身内患，便是经常在御前走动的侍卫。沈泽川如今挂牌在御前行事，他若是今早告了假，事后便是让人捏着的把柄，湿疹一旦被说成疫疹，他就再也没有留在御前的资格了。沈泽川背上还带着省尉的罪名，他下去就是真的难再起来了。即便是沈泽川，这一刻也觉得难以喘息。比起阴谋诡计，这样无法预料的天算才是防不胜防。若是他没有那么谨慎，此刻便已经落在了别人的掌心里，生死不过一句话的事情。葛青青见他闭上了眼，便退了出去。沈泽川听着雨声，思绪却飘远了。那浑浊不堪的旧忆随着雨声接踵而至，他在烦倦里皱紧眉。他既不喜欢下雪天，也不喜欢阴雨天。湿冷会让他想起茶室天坑，想起几幕，想起所有屈膝下跪任人宰割的日子，并且湿冷会让他变得不安，变得阴郁，变得皮囊之下尽是冰凉的忍耐与暴躁。沈泽川就这样靠着墙壁眯了一会儿，却越眯越昏沉，竟然真的在这角落里睡着了。萧迟也到朝醉寺时已经很晚了，与赶来的太医一起进入昭罪寺，丁涛在后边愁眉苦脸，因为他没找着沈泽川，错过了时候。萧迟也问监药的锦衣卫：“ 镇抚在哪儿？我找他。” 锦衣卫蒙着半张脸，递给他一碗药：“ 找谁都得先喝药，总督，你们禁军还要下水，当心呢。” 萧迟也闷了药。锦衣卫起身，对遮雨棚底下喊道：“ 青哥，青哥在吗？咱们政府在哪儿？你给通报一声，说萧总督找。” 葛青青正躺凳子上睡，听着声一咕噜坐起来，披上衣服就走过来，见是萧迟也，便说：“ 政府在里头休息呢，一宿没合眼，总督也休息休息吧。八大营说要去守城门，这没挖完的沟，明天就只有咱们一块挖了。” 萧迟也边走边说：“ 体力活，自然得身强力壮的人干。盯紧门，别叫外边的人进来。” 萧迟也先连进去，里边没点灯，他扫了一圈没找着人，又走了几步才看见墙边靠着的沈泽川。萧迟也身上脏，他脱了外衫坐在沈泽川旁边，把靴子里的水倒出来。屋里凉，他又把靴子蹬好重新出去，从炉子那儿借了火进来，找了个铜盆生火。沈泽川睁眼：“ 东龙大街挖完了。”“ 嗯，怎么不到床上睡？” 萧迟也把火烧旺， 眯一会儿，躺下就起不来了。 萧迟也把盆挪到床跟前：“ 上来睡，一会儿我叫你。” 沈泽川也不客气，他躺下去，萧迟也便从后抱着他，用脸贴着他的面颊。沈泽川原先还能听见萧迟也低声说话，后边就模糊了。萧迟也听着沈泽川呼吸微沉，才伸手解了他衣领，仔细看着那红疹，跟西红轩的不一样。萧迟也又给他把衣服扣好，抱着人自个儿也睡了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萧迟也觉得怀里烫得厉害，他半睁眼时意识还混沌着，待看清怀里的人，立即就清醒了。沈泽川火烧似的，汗已经渗湿了鬓角。萧迟也摸他，他哪里都在发烫。萧迟也猛地坐起身，唤道：“ 兰州，兰州。” 沈泽川淌着汗，眉头紧锁，呼吸微促，被萧迟也唤得半醒：“ 芬哥，这冰不挨着水也能燃上。” 萧迟也用长衣裹了他，喊道：“ 陈阳，叫太医。” 外头靠着墙壁打盹的陈阳立刻惊醒，起身跳下台阶，钻进遮雨棚，拉着太医往门内去。太医稍掀开长衣，看了一会儿，急声说：“ 总督，镇府这是染上疫病了，我看这病是先染了风。” 萧迟也扣住太医的手臂，他盯着太医，喊声说：“ 镇府是什么？” 太医一慌，改口道：“ 啊，是劳心费力才病倒的。”“ 没错，镇府是今日在这里病倒的，他在此之前没有病。” 萧迟也收紧手指。太医连声说：“ 对， 去都的药都在这里，我知道大人是杏林妙手。” 萧迟也疏忽缓和了语气：“ 你能治吧？” 太医看着萧迟也的眼睛，腿脚一软，扶着床沿，慌不迭地点头：“ 能治，能治。” 皇宫严禁出入，海良仪等一众重臣也被太后安排在内阁议事大院里休息，宫内宫外人心惶惶。李建恒的寝殿每日洒扫格外谨慎，由太后指定的太监宫娥伺候，每次出入都要清洗换衣，休憩时也不可擅自外出。慕如不借旁人之手，亲自守在李建恒左右，每日汤药他都会亲尝亲喂，吃睡也不离开李建恒的寝殿。李建恒时醒时昏，太医月也跟着提心吊胆，开方用药都小心谨慎。大伙儿已经把脑袋提在了裤腰带上，到处都死气沉沉，人人如丧考妣。太医院在宫外的人统筹去毒药材，除了已经染病的人，从低洼区迁出来的灾民也全部都要喝药。户部和锦衣卫协理赈济分发的事宜，在招罪寺外开设了粥药棚子，每日按时分送汤药和米粥。韩静在西红轩病倒的那一夜便已经撤出东龙大街，八大营借口巡防各大城门，把疏通关沟的事情彻底扔给了禁军。但是禁军有一半的人都在封山教场待命，如今根本进不来。萧迟也的精兵没有多少，幸亏工部还有人没有撤走，再加上数十位锦衣卫， 大家凑着人手，冒雨又挖通了四大主街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